只是一击，当然不至于就这么把射击此处给秒杀了。但是乔一帆的这诸多布置，却已经奠定了足够巨大的优势。和鬼剑士单挑，真没有哪个职业级别的人才会让自己身上同一时间套上这么多的鬼阵异状态。 乔一帆巧妙地利用这张地图的特点，引诱对手坠入圈套，胜负在这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设计此处接下来的挣扎，只是进进人事罢了。个人在第二场被乔一帆干脆利落地拿下了。这一转折来得太快了，打脸党们还沉浸在上一回合的打脸成功中。 还在对星星战队各种鄙视中，随着第二场比赛的开始，他们正在将鄙视的火力集中向一寸灰，结果还没有完全调整完毕呢，场上形势大改观，一寸灰干脆利落的将对手斩杀，所有人哑口无言。哑口无言的何止是围观党，无极战队的诸位此时也像是被抽了一记耳光似的。 他们选这幅图本是想借图欺负对手的，谁也不曾想到现在却是被对手利用这幅图把他们给狠狠欺负了一下。这场失利不止丢分，还有点丢人呢。但是系统哪管选手情绪，判定完这场的胜负后，就已经跳转到单人赛的第三场了。第三场的地图赫然还是临江水狼。 无极战队显然对这图是挺有研究的，个人在三场全用这图，赶尽杀绝的用心，昭然若揭，而且当中也含着些许藐视，这是觉得星星战队的选手必然没有重复看到一图两三次时就能抓住地图的特点加以利用。但是第二场之后，无极战队的选手心里可就平静不下来了。可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 地图换定以后是不可能再做更换的。无极战队第三个出场的是他们队中的术士利奥波特。小心些！第三场出战的选手术士利奥波特的操作者出场之前得到了这样的叮嘱。星星战队选手的水平本就是得到无极战队认可的。 从他们会积极主动地找上门来看，认可的程度还相当不低。他们觉得星星战队的选手对他们的实力是一种补充，他们并不只是盯着有可能在的叶秋大神来的。而在那一段接受挑战的时期，星星这边经常出战的以韩烟柔居多，其次就是包子入侵和迎风布阵，这三位无极战队都看在眼里。 此时成了对手，他们重视的也是这三位。有关这三位，他们都有一些针对性的研究。不过，这只是一种认真对待比赛的态度。这三位的实力，无极战队只是认可，倒也不惧怕。真要怕的话，何安来到星星的时候，也就不会有那种高姿态了。精心选择对战地图，精心安排出战选手。 无极战队对星星战术上还是相当重视的，结果单人赛打到现在一胜一负，他们战胜的是他们重视过的包子入侵，战胜他们的却是他们没有在意过的一寸灰。像一寸灰这样的角色，星星战队还有没有？无极战队这边顿时就没谱了。这第三场个人赛，他们哪里还敢大意？ 利奥波特站上了比赛席位，与此同时，星星战队这边的出战角色也出现了，同样是一个术士，迎风布阵。这是一场同职业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更为考验选手的水准。不过，在看到这个对手的时候，无极选手却是松了口气，至少这不是一个未知的对手。 况且，同职业之间的较量，除了选手本身的水准以外，角色的实力也很能决定胜负。在这一点上，无极战队太有信心了。 一支网吧里出来的草根队，选手实力不错就已经够意外了，角色还能有多强力吗？他们角色的装备能有我们好吗？他们角色的技能点能比我们更多吗？无极战队全队都笑了，之前还说要小心呢，现在看来好像没必要啊。围观党们却是领略不到无极战队此时心态的轻松，刚刚又被打了脸的他们此时表现得比无极战队谨慎多了，对星星的鄙视是要继续的，但在胜负没有出来之前，还是不要在场上的表现吐槽了。比赛很快开始，虽然信心十足，无极术士选手却还是表现出了该有的谨慎。倒是星星这边迎风布阵，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很二的就朝着利奥波特直逼过来。打脸党们真想吐槽啊，纷纷都是左手抓右手才没能把字敲出来。无极的术士选手很是不以为然，没理会，继续走着自己既定的路线。突然就觉得头顶一暗，抬着视角一看，乌云罩顶，混乱之余，术士选手一惊，利奥波特一边狼狈地逃出范围，一边朝那方向一转视角，果然是迎风布阵，挥舞着手杖吟唱出的咒术。 这怎么可能？ 术士选手望着已经躲开但还在那处淅淅沥沥落着的暗黑色的雨水十分诧异， 攻击此时就来了，他却全然没有防备，因为在他的意识中，双方还没到可以互相攻击的范围呢。而他随后朝迎风布阵那边转过的一眼，更是确认此时确实还在他的攻击距离之外，但迎风布阵的咒法却已经施展过来了，这个施法距离起码比自己多了有三个身位格吧。 施法距离是他们这类法系职业都会十分重视的一个属性。距离意味着空间，通过空间可以换取时间，可以让他们占据更多的主动。而现在在施法距离上，他的利奥波特赫然是输给了迎风布阵，这岂不是意味着利奥波特的装备不如迎风布阵？ 这怎么可能？ 无极的术士选手有些惊诧，他有点不敢相信，这帮草根角色的装备居然会比他们混过职业圈的还要强吗？此时距离颇远，术士选手无法查看到迎风布阵的装备，而迎风布阵随着一个混乱之雨后接连的攻击已经到了。回廊空间有限，连接几个咒术落下，利奥波特竟然就已经无处可逃，迎风布阵那边直接凝出了一个诅咒之剑的光球，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受到伤害的话，只有一个方法，对轰。无极的术士选手连忙也是一个操作下去，利奥波特也聚起了一个诅咒之剑的光球。这技能是一个可蓄力的技能，蓄力时间越长威力越大，但是此时迎风布阵似乎没有心情浪费太多的时间，略一积蓄，光线已经绽放出来。无极的选手也是卡准了时机，确定了自己的蓄力并不比迎风布阵要短，匆匆也释放了光球。两簇诅咒之剑随着光球的炸开相拥而出，穿越回廊，最终在水面上相撞。那黑暗色的一道道光影像是要把空间撕裂一样，混沌一团之下，无极的选手已经看不到对面的迎风布阵，心念一动之下，连忙又操作起了一个新技能，术士大招死亡之门。利奥波特的施法距离确实无法直接将攻击丢到迎风布阵身上，但是此时死亡之门这个法术本身就控制着18个身位格的距离，倒不用真丢到迎风布阵的头顶上。此时趁着当中诅咒之剑炸成一片混沌，无极的术士选手连忙就想招出这个大招给予对方一击。他现在因为施法距离的差距被对手压制在这个角落，只能挨打不能还手，真是十分被动。最大招的操作自然是反复的， 同时吟唱时间也不短。无极的术士选手操作完毕以后，利奥波特正舞弄着手杖施展这一咒术，突然就听到轰一声响，就在他的面前，一道黑暗的旋转大门像是从时空的裂缝中钻了出来，旋转着，弥漫着黑气，张牙舞爪的就朝着利奥波特抓了过来。如此距离，实在已经避无可避。利奥波特还在吟唱的死亡之门技能立即被打断，被黑线缠身，立刻抽进门去，跟着仿佛被吞噬一般。利奥波特的身影变得若隐若现，死亡之门的伤害在这一瞬间已经爆发。看到斜线的下降，不止无极的这位术士选手，所有无极的选手脸都白了。这一伤害实在太高了，这个迎风不振的死亡之门到底投入了多少技能点，到底是几阶？不过死亡之门的价值并不在他的高伤害，作为职业选手，他这种大范围的控制作用才是更受青睐的。此时虽然目标只是一人，但这种控制依然存在。被死亡之门黑气缠身，随后又被吸入门的利奥波特，一种不受自己控制。两边诅咒之间的碰撞此时已经结束，退去的混沌背后，迎风布阵的手杖还在继续舞动着。腐蚀术、击魂术、切割术、吞噬术、生命陷落，连串的诅咒加攻击的各色技能在手杖的一抬一举之间被纷纷释放出来。利奥波特从被死亡之门抓住开始所受到的伤害就没断过，随着死亡之门技能的结束，利奥波特往下坠去，但此时他已被抓回了回廊，脚下全是水面。通一声响，利奥波特的坠落掀起了洁白的浪花，然而这也无法打断迎风不振对他的追杀。术士技能那些暗黑色的法术波动在这洁白浪花的映衬下愈发的清晰了。